总编，后面有车辆跟上来了，不是往日的车，没有标志。 江旭想了想， 能甩掉吗？ 那名开车的记者沉稳道， 61号壁垒其实距离洛城挺近的，我这边可以直接给黑市打电话让他们接应，这样我们还能更快抵达安全区域，油箱是昨天加满的，肯定够用。 江旭靠在后座上说道， 那就尝试着甩掉他们吧。 总编，是王少对我们动手了吗？是因为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啊？ 我倒觉得不像是官方行为。 江旭摇摇头，说完他从座位下面的暗格里取出几把手枪来。 都配好吧，如果真发生战斗，那也要给自己保留点尊严，别一枪不开就死了。 这位总编忽然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，变得硬核起来，而旁边的几位记者也开始熟练地检查弹夹，给枪械上膛。要知道这年头，想要调查点什么事情，记者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，尤其是调查记者这个岗位，去调查财团的过程中屡屡被危及生命。在希望传媒顶楼的一面墙上就刻着一连串调查记者的名字，这是江旭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他们，铭记这些人为真相付出的心血。殷新生、高秦荣、杨威、朱文娜、景建峰、简光州，这一个个名字都是新闻行业历史上最闪耀的功勋章。其实调查记者带枪还是很难保证自身安全的，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敌人远比枪械可怕。但就像江旭说的，这是废土时代里调查记者们应有的尊严。一名记者笑道， 总编，您杀过人吗？ 江旭乐了， 没杀过。 那您现在紧张吗？ 还真有点紧张。 然而就在此时，那辆越野车距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可就在双方车辆还有50多米的时候，一个人影忽然从一旁的土丘后面冲了出来，硬生生将后方那辆越野车给撞上了天。一名记者看着后方的情形兴奋大喊， 白色面具，白色面具啊，偶像来救我们了。 当大家知道白色面具只是别人具现的能力后，希望传媒的记者们就都明白了，毕竟那天晚上任小素和白色面具一前一后守护大楼，就是用脚趾头思考也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这白色面具分明就是任小素的能力嘛。原本希望传媒大楼里还有一小波女编辑是白色面具的粉丝，任小素的粉丝和白色面具粉丝还掐架呢，搞得大楼里水火不容易啊。结果消息传出后，双方立马拥抱，重新相亲相爱，原来大家粉的是同一个人呢。江旭苦笑，没想到又是那个少年出手了，还真像那些女编辑说的，任小素跟他们守护神似的。 停车吧，危机解除了。 虽然还不确定后面越野车里的人怎么样了，但任小素出手，江旭就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。只见任小素也从土丘后面慢慢走了出来，老许则快速逼近那辆翻滚中的越野车。待到车辆停下后，车里的三人竟跟没事人似的从车窗里钻了出来，他们各自戴上了黑色的面具，而后极为默契地向老许掩杀过去。可这些人在老许面前太弱了，任小素都有些疑惑，这些人是超凡者吗？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呢？思索间已经有人冲至老许面前，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向老许划去，可所有人眼睛一花，就看到老许已经握住那人的手臂，咔嚓一声便扭断了。剩余两人见状便要往荒野中逃去，可任小素哪能让他们就这样跑了，他控制着老许打晕了手中之人，然后二话不说就冲出去将另外两人打晕后提了回来。老许提着两个人就像提着两只小鸡似的，这一幕看得那几名记者欢呼起来， 哇哈哈，呜，无敌了呀，碾压。 说着 有人想要拍照，却被江旭拦住了。 哎，不要留下他的影像资料，我们要保护他的真实身份。 那名记者赶紧收起了相机。 忘了，太激动了，又见到偶像战斗了，太帅了。 这名记者都有点语无伦次了。江旭看向任小素， 我跟你就不客气什么了，只是有点好奇，你怎么知道有人会来袭击我们？ 我回去路上就看到这辆越野车从壁垒驶出来，而且证件好像非常厉害，门口守军连检查的过程都省去了，所以我就想他们是不是什么级别特别高的作战序列，要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呢？没想到还真是要对你们下手的。 看来今天的报道确实让有些人不太满意了呀，不过我看他们也不是要下杀手的样子，不然早就可以开枪了，大概是想活捉我们吧。 结果这时江旭忽然发现任小素根本没有在听他说话，而是愣在原地。这一刻任小素耳边传来宫殿的声音， 发现无意识控制的纳米机器人，是否刷机？ 任小素曾遇到过相同的情况，就是将人打晕之后，可以让纳米机器人处于无意识控制的状态，从而能让纳米机器人进入可以刷机的状态。他发现，如果对方还很清醒，那么就算是宫殿也无能为力。可他想不明白，为何会在这里遇到纳米机器人呢？难怪这三人钻出车子之后要先戴面具，看样子是要掩去使用纳米机器人时的银色血管。原本他以为这三人是王氏派来抓捕江旭的，但现在他有点不确定了，因为这世界上似乎只有庆氏还掌握着纳米机器人的技术。之前任小素还嘱托罗兰，说是让罗胖子给洛城、王宇池等人送一批纳米机器人来着，这样王宇池等人就有一定自保能力了。罗胖子跟他保证过，说一个月之内就能送到，他会安排手下的人办好此事。而且罗兰承诺，不光会准备王宇池等人的纳米机器人，还会为他也准备一份，随时可以去洛城取。那时候任小素还问过罗兰来着，其他财团还有掌握纳米技术的吗？当时他想的是，如果有的话，江旭或许就不用瘸着腿避嫌了。但罗兰当时回答，绝对没有，纳米机器人技术现在是庆氏的机密，那群负责研究纳米机器人的科学家签了保密协议后，连家都不能独自回了，必须时刻处在庆氏的保护之下。任小素沉默地盯着地面上的三个人，所以这些人是庆氏的吗？可庆氏为什么要抓捕江旭呢？没理由啊。而且庆氏的人在王室能安插这些间谍？任小素觉得有人工智能监管，庆氏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吧。他可是亲眼看到那些人手持证件出来的，证件还非常特殊。虽然任小素捋不清这些头绪，但他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眼前这些人也必然不是庆氏的。不过说到底，这送上门的纳米机器人不要白不要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任小素看向江旭， 你们稍等，我把这三人给处理一下。 说着他便把三人提到一边去，将对方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全部刷机，然后汇聚到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刷完之后，任小素还有些意犹未尽，这三人身上的纳米机器人也忒少了点，撑死也不过武装他小半个手臂而已。这时候任小素想要把三人喊醒，问问他们的身份，可这时他意外地发现这仨人竟然都已经没了心跳。任小素嘀咕道， 奇怪， 他甚至看不出对方是怎么死亡的。这下子任小素更加确定对方不是庆氏的人了，因为庆氏对下属从不会用这种手段。说实话，任小素还想问问附近有没有同伙来着，要是有的话，不就能弄来更多的纳米机器人了吗？任小素叹息一声，然后去与江旭会合。 他看着江旭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要不你们再回61号壁垒住几天。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任小素就想要重操旧业，钓鱼执法了。 回去？ 江旭这下真的愣住了，他也不明白任小素为啥会这么说。 回去干嘛？ 任小素哑了，他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劝江旭返程。 我这不是有点舍不得您吗？而且我还想再跟您下几天棋呢。 江旭一听这话立马转身上车。下棋？呵呵，这就更不能回去了。 不下棋了，不下棋了，有话好商量嘛。 你是有什么目的才让我回去的吧？让我猜猜，你想把其他人也给调出来？ 看江旭的样子，似乎是打算舍命陪任小素演戏了。只是任小素笑道， 跟您开玩笑的，天大的计划也不能拿您生命开玩笑，是不是？赶紧回洛城吧，那边还有人等着您呢。 嗯，行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不陪你疯了。不过早上告别的时候我还说下次再见不知何时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 说着江旭竟拄着拐杖走到任小素面前，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。 保重。 嗯。 任小素看着江旭上车，不知为何忽然有一丝伤感。车子发动后，一名记者在车上感慨道， 哎呀，真是个随时都要告别的时代啊。 另一名记者附和道， 是啊，而且很多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。之前我在外面做调查一年多，我女朋友在洛城都结婚了，我都不知道。 江旭无语了，车上忽然爆发起剧烈的笑声，经久不绝。任小素翻墙回到61号壁垒里，待他重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总感觉自己像是被谁偷窥了一样。可他转过头去却什么都没发现。相比在其他壁垒生活的时候不同，在61号壁垒之中，任小素总处在一种忐忑之中，神经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，好像有危险会随时降临一般。他回到院子里，杨小锦的声音在隔壁响起， 你去哪儿了？ 任小素靠近墙壁小声说道， 江旭老师走了，我去送送他，因为他们早上走得早，我就没喊你。不过有点奇怪的是，我在路上截杀了三个人，三个纳米战士。 纳米战士？庆氏的人？ 不光任小素第一反应是庆氏，恐怕现在天下所有人看到纳米战士都会下意识想到庆氏身上吧。毕竟其他财团真的没有纳米机器人的技术。这样的描述或许不太准确，其实也有人研究纳米机器人，但他们没有接驳神经元的技术，也就无法武装纳米战士。任小素回答道， 我总觉得不是庆氏的人，下次见了罗兰问问他吧。如果真是他们想杀江旭，那我就得跟他们好好谈谈了。我觉得这个时代里任何一家财团都可以覆灭，但这群只是想要记录真相的人不该有事。 当初他守护希望传媒大厦不就是因为这条底线吗？那群忙着记录真相的人是这个时代里宝贵的财富啊。任小素对杨小锦说道， 听江旭说61号壁垒里饭馆很少，咱俩出去买点菜吧，我收纳空间里还有肉类但没蔬菜了。 杨小锦沉默了一下， 我今天肚子有点疼，不太想出门。 此话一出，任小素脑子里开始急转起来，让杨小锦多喝热水好像不合适，说帮他揉揉肚子对方也不一定让，那自己该怎么说呀？任小素沉默片刻说道， 你那么瘦哪有肚子。 春季已经来临，北方草原再也见不到白雪皑皑的景象，反倒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。草原的嫩绿色沁人心脾，透明清澈的河流从草甸子上流淌而过， 弯弯延延的，曲折动人。天空白云低垂，仿佛天穹也触手可及一般。但不知为何，颜六元回来的路上，总感觉天空也是阴翳的，乌云始终不曾消散。直到他看见小玉姐的那一刻，天空的乌云突然退散，天空透过乌云直奔大地，深渊里也被照亮了。小玉姐原本看到颜六元的时候，感觉对方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可当对方见到他以后，立刻变了回来。对于颜六元来说，小玉姐就像是一只坚实的锚，只要这只锚还在，他就不会迷失在深海里。在小玉姐面前，他不再是神明，也不是草原上的少年雄主，就是颜六元而已。颜六元坐在王庭大帐之中，轻声说道： 小玉姐，我哥还活着。 正在给颜六元缝衣服的小玉姐忽然僵住了，她转头看向颜六元。 他在哪儿？ 颜六元从脸颊上摘下自己的黑色面甲说道： 可我没去找他。 王庭大帐之中只有他们两人，小玉姐在颜六元的神情里看到了一丝黯然，她说道： 是因为害怕吗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是因为害怕吗？ 颜六元忽然说起了别的事情。 姐，你知道我的能力，以前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有反噬。 小玉姐神色温柔地说道： 第一次发现你的能力，还是在你哥全身骨骼都断裂的时候。那会儿，我们被李氏部队挟持去干活，你天天摔跤，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，而那些被你诅咒过的人都摔死了。 那个诅咒反噬很简单，我诅咒什么，相应的反噬就会降临到我身上。但自从河谷一战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大地在不断皲裂，地面的裂缝向远方不断蔓延，但我没有受到任何反噬。那开裂的大地就像是打开了我自己身上的枷锁一样，每用一次，那个枷锁就会再打开一些。 小玉姐听到这番话后并没有急于回应，而是沉默着听颜六元继续说道： 那枷锁上的裂痕就像是深渊的缝隙不断扩大，我感觉好像有某种意志在召唤我，让我也成为那意志的一部分。不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代替那庞大的意志。只有回到你身边来，我才感觉那裂痕才开始被慢慢闭合，才会重新拥有更多人类感情。 小玉姐坐到颜六元对面，轻声说道： 六元，你已经统一了草原，不要再使用你的能力了。 我会尽量克制。 那你之后什么打算？ 这次南下，有数千人无辜地死在了屠城之中，有妇女因为丘敦部而受尽凌辱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，他最亲近的弟弟变成了他最讨厌的人。 可你知道的，虽然他希望你做个好人，但他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弃你于不顾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现在找你找得多辛苦？你知道你哥的性格， 他一天不见到你，就会一天天的找下去，直到他死。 颜六元不说话了。这时候，小玉姐看到颜六元的表情，忽然意识到，其实六元不是无法面对任小素，而是无法去面对自己。那时候在集镇上，六元说话都会模仿着任小素的语气，任小素喜欢干什么，他就去干什么。这个小孩子从小对任小素就有着莫名的崇拜，一直拿任小素作为自己的榜样，想要成为任小素那样的人。可最后，自己却成了对方最讨厌的那种人。颜六元害怕了。 姐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先去查看延迟的事情。 说着，颜六元便重新戴上了黑色面甲，待到他走出王庭大帐，外面已经有数不清的部落族人等候着他了。哈桑为他牵过马匹，胡兰奇则恭敬地跪在地上，心甘情愿地成为马凳。这就是神明的待遇。颜六元先查看了一下死者的伤势，胡兰奇在一旁确认道： 都是刀伤，不过应该是重刀，劈砍力度极大，几乎将人砍成两截了，耳朵也被割走，像是一种仪式。 有幸存者吗？有没有看到行凶者的模样？ 一名头人说道： 没有，去延迟背岩的救了12个人，全死了。 何谷岩蹲在尸体旁边： 刀伤都是正面的，我何谷岩可以做先锋。 先将勇士们天葬了吧。 说完，天上竟飞来几只鹰隼，旁若无人地落在尸体旁边，周围的部落族人全都跪了下来。对于草原人来说，如果死者的尸体能被鹰隼吃掉，那便意味着死者的灵魂可以飞到天上。但以往天葬都需要把死者拉去草原上等待七天，从来不会像眼前这般神奇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颜六元亲自为族人举行的葬礼，是神明的洗礼。颜六元拨马向延迟方向走去，身后数百名战士就像亲随一般跟在身旁。当他们抵达延迟外围的时候，颜六元就已经看到了前方的血迹。白茫茫的延迟之上，紫褐色的血迹极为醒目。颜六元问道： 尸体就是在这里找到的吗？ 一名草原汉子回答道： 是的，主人。 近些年，你们可有人见过北方那些人？ 没有。按说北方活动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蒲兰部了，但从未见过他们。 那就奇怪了，这些人为何突然南下，还如此接近我们的疆土？ 就在此时，远方茫茫的延迟上竟有黑色的人影出现。哈桑下意识的就往前方移动，带着他手下的汉子在颜六元面前结阵防备。颜六元在马背上眺望着对方逐渐靠近，而后平静说道： 来了。 北方的敌人越来越近，白色的延迟之上对方涉水而来。颜六元驱使着马匹也往前走去，双方就像是站在一面硕大的镜子上面似的，天地高远。颜六元默默地看着远方的敌人，对方的身材明显要比草原人高大一圈。如果说草原人的平均身高是1.75米的话，那么这些北方的敌人恐怕个个都有1.9米的样子，有几个人甚至高达2米。对方身上披着棕褐色的皮毛，大腿球结的肌肉就裸露在寒风之中，上半身也袒露着结实的胸襟。只是有些奇怪，那群壮硕的北方汉子前面竟是一个身穿黑袍的人缓缓而行，那黑袍的边角似乎还缝着金线，看起来神秘而又诡异，就像是一位大祭司。不过颜六元觉得这黑袍似乎跟那群北方人并不是一路的，因为双方身材明显不太大，这黑袍要比其他人矮一头，这身高反而与中原人更像。蒲兰奇问道： 那黑袍会不会是他们的头领？主人，要不咱们擒贼先擒王。 我倒觉得这黑袍更像是中原逃出去的奸细，对方说不定在中原还有些身份，如果不是怕被人认出来，也不用把自己遮得这么严实，装神弄鬼。 大家一听颜六元语气轻松，也都渐渐放下心来。仔细想想也是，身旁这位主人都能挥手间山崩地裂，他们哪用害怕这些北方敌人呢？ 主人，他们用的不是刀，难怪施达利臣能几乎将人砍断，原来是用斧子的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他们用的不是刀，难怪施达利臣能几乎将人砍断，原来是用斧子的。 颜六元朝远方那群人看去，胡兰奇说的没错，对方一个个都提着金属巨斧。何谷言说道， 这斧子可不轻，不过在草原上的汉子也未必就怕了他们。主人您说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何谷言带头冲上去。 就在此时，越来越多的敌人出现，高大的身影让草原汉子们看得一阵头皮发麻。颜六元皱眉，起初他们看到的只有几十人，现在都数百人了。 这些人南下不是偶然，这是整个族群在往南方迁移，北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导致他们必须往南方跑。你看他们有人背着布袋，这次延迟相遇恐怕是个偶然，他们是来背盐的。 双方在延迟僵持住了，没人再往前走。不过哈森发现远方那群犹如野兽般的汉子在慢慢变动阵型，仿佛随时都要对他们发起冲锋似的。就在此时，草原汉子们背后传来柔软的脚步声，胡兰奇回头一看，赫然发现不知何时已经有上千头巨狼来到了延迟边上，冷冷地打量着北方那群野兽，獠牙都已经露出来了。胡兰奇和古岩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狼群，之前他们只是在传说里听闻过，还以为只是颜六元用来吓唬人的说法，现在他们才明白，原来这巨狼族群是真的存在，而且真的听颜六元号令。银色的狼王慢慢躲到颜六元身边，吓得坐下的马匹一动都不敢动。狼群的出现打破了双方的平衡，颜六元看着北方人慢慢退去，他拨转马头说道， 走，回部落去，他们人数肯定不止这些，我听哥哥说过，灾变之前的北方疆域要比草原更加辽阔，现在这群人要来南方了。 回到部落之后，小玉姐关心道， 怎么样，我听说你撞见那群北方人了。 嗯，我们要离开这片草原，我让哈桑带人去备上足够的盐，然后我们往东边去，避开他们南下的路径。这群人的目标是中原，不是我们。 中原？为什么？ 因为他们当中有中原人，中原出叛徒了。 可他们为何南下？举族背井离乡，这不合常理。 这世道哪还有什么常理？我听张先生曾说过，他说海洋淹没了许多陆地，兴许北方也快要被淹没了呢。又或者北方天气太过寒冷，他们快要活不下去了，也说不定。 不管是哪种猜测都有可能，但现在颜六元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带草原人活下去。这才刚统一草原，竟然就遇到这茬子事儿。其实颜六元自己也有些许无奈，不过这群人真要来找他麻烦，他也不介意告诉对方他们找错人了。 他们有超凡者吗？ 颜六元回忆了一下，他不确定地说道， 其实我感觉这群北方人可能和中原人进化的方向不太一样， 中原是成就了少数的个体，而他们更像是整体发生了变化。不知道这和地域有没有关系，反倒草原比较尴尬，没有什么强大的超凡者。 草原地广人稀，虽然统治了整个草原，但九个部落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。颜六元问过，草原上的超凡者如今只有两个，都在他的亲随之中了。颜六元思索许久，最终让小玉姐去协调所有迁徙的事宜，而后自己取来三碗马奶酒，然后用一把小小的割肉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指尖。烟红色的血液滴落在马奶酒之中，竟让整碗乳白色的酒液都变成了猩红的颜色。颜六元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然后让齐齐格喊来哈桑、蒲兰奇、河谷岩。等到三人都跪在大帐门口，颜六元示意齐齐格将血酒端到三人面前。 今日赐予你们酒液，祝你们成为我麾下无双的勇士，饮下吧。 哈桑三人面面相觑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猩红的血酒一饮而尽。随后三人双眼都变得一片赤红，体内似乎有无尽的力量在疯狂涌动，直到那力量冲入脑海之中，帮助他们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整个部落都寂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哈桑等人，这是神明的赏赐。颜六元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其实他还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小玉姐。随着使用能力的增加，他得到了一些新的记忆。就在北方敌人出现的时候，颜六元便带着所有部落东迁。别的不提，草原人迁徙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大人赶着牛羊，所有物资都放在了牛背上。小孩子们懵懂无知，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大家一起出发显得格外热闹欢快。小男孩小女孩在牛羊群边上疯跑，到了饭点则会回到自己阿爸阿妈身边，先朝着颜六元的方向跪拜，然后再吃饭。所有人都没对颜六元的决定提出异议，就连最悍勇跋扈的河谷岩也不再多说什么。唯独小玉姐找到颜六元说道， 六元，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，如果走了，你想没想过南边的人怎么办？ 颜六元看向小玉姐， 姐，北方这个族群绝对比我想象中还要庞大，我们现在遇到的不过是他们的先遣部队罢了，就算我有狼群也不可能抵挡。草原人没法在中原与北方的夹缝中生存。 我不是让你留下抵挡他们， 那是 派个人去南方通知他们有敌人。 姐，中原人并没有拿我们当朋友。 可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可能就在中原，王富贵、江吴他们可能也要在他身边，如果这北方的部队长驱直入，伤害到他们怎么办？你得给你哥一点准备的时间，给中原人一点准备的时间。 颜六元听到这里才最终点头， 姐，你说的对。 对于小玉姐来说，就算来到北方入主草原，她的思念也都还留在南方。从归属感与认同感的角度而言，她仍然希望南方不被外族人侵袭。颜六元喊来哈桑， 选一个你手下最勇敢的战士，骑上最快的马，赶去176号壁垒。 主任，这是何意？ 去告诉176号壁垒的人，北方要有更强大的敌人到来。 可是主任，176号壁垒的管理者不都被我们杀掉了吗？ 去吧，你不了解中原人，我们杀了176号壁垒的人，其他财团高兴还来不及，那里一定有了新的主人。 颜六元说完便继续朝东方前进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阿桑这边遵从了颜六元的命令， 找到手下的勇士，立刻备马动身。这名勇士骑着高大雄壮的快马一路南下，路上除了让马匹休息喘息以外，就没再耽误过一分钟时间。直到第五天，他才终于看到了176号壁垒的城墙轮廓。那破碎的壁垒还没有得到修缮，不过城外已经竖起了脚手架，看样子是正在施工。这名勇士一路鼓足了勇气朝壁垒走去，壁垒外驻扎的部队很快就发现了他，并且如临大敌。直到王氏驻军发现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前来，才派出一支作战班组出来。草原的勇士看着那荷枪实弹的军人赶来，他抚摸着身旁马匹的脸颊。 你在北方的树林等我一天，如果我没有回来，那你就回去找主人，把我阿宽的灵魂也带回去。愿你回去的那一天，所有草原的朋友都低声念起我的名字。 说完，阿宽便拍了拍马屁股，那骏马一路朝北方跑去。阿宽面对前来抓捕他的军队，高举双手。 我代表草原送来消息，北方有更强大的敌人来袭，我家主人希望你们早做防备。 王氏的军人没有停顿，迅速地将阿宽给按趴在地上，直到确定已经将他五花大绑后，才提着阿宽回到了军队中。王氏部队的长官看着阿宽， 你说北方的敌人要来，你不就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孤身一人前来，不怕我活剐了你，为我们中原人报仇？ 我们主人麾下的勇士岂会怕死？我只是要告诉你，我们部族已经东迁了。主人说了，北方来的敌人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可怕，你们早做准备吧。 你是说草原的更北方？ 没错。 好的，谢谢你家主人的好意。 那王氏的部队长官挥挥手， 把他枪毙了，挂在壁垒中央，告诉176号壁垒的居民，我王氏到来之后就不会再让他们受到欺辱，这份仇我们会慢慢替他们报的。 说完，士兵便押着阿宽出去了。阿宽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格外的爽朗。远在61号壁垒的任小素这些天哪儿也没去，每天静窝在家里，变着花样给杨小锦做饭吃了。毕竟杨小锦不舒服的时候，该有的求生欲还是要有的。王胜之似乎也没急着带任小素去参观人工智能的运作模式，任小素的生活好像一下子又平静了起来。任小素这边正煲汤呢，屋子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。他有些诧异，这电话可是屋子里的固定电话呀，谁会给这里打电话？难道是王胜之？任小素走去接起电话。 喂，你好。 结果电话里半天也没有声音。任小素挑挑眉毛。 你好，哪位？ 却听电话里响起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。 请问是任小素吗？ 任小素愣了一下。 李然？ 这个壁垒里还认识他的女性，除了杨小锦以外，不就剩下李然了吗？不过这电话里的声音也不像李然呢。 我不是李然，李然已经在昨天下午14点31分的时候离开壁垒了。 那你是谁？ 你可以叫我玲玲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 任小素看了一眼外面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能跟异性瞎聊。 啪的一声，任小素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这时外面的杨小锦问道， 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我听到电话铃声了。 哦，没谁，可能是打错了吧。 说完，任小素回头皱眉看向那部安安静静的电话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抓住了什么极其重要的线索，但他又不是非常确定。不过任小素不急，他觉得对方还会再打过来的。忽然之间，王氏原本囤积在孔氏边境上的军力分出四分之一来赶往北方，没人知道王氏在干什么，因为整个壁垒联盟都还不知道北方草原的变故。 只以为这又是王氏的什么计策。王氏北方与火种公司掌控的地域接壤，兴许是王氏想要联合孔氏入侵火种也说不定。可那支部队并没有去往火种边境，而是去了176号壁垒。火种与孔氏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了，这场战争里孔氏先机尽失，半个月里主力部队一退再退，硬生生放弃了一条防线外加一座壁垒，才堪堪止住了战争的颓势。而此时火种似乎并没有急于乘胜追击，连那座壁垒都没有占领便退回了北方防线，这让孔氏有点失望。他们留在那座弃守壁垒里的后手竟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任小素每天早早地出去买希望传媒的报纸，然后回到小院子里开始做早饭，等着杨小锦翻墙过来一起吃。杨小锦倒也不是不想做饭，而是做了一次之后，任小素为了彼此的生命安全着想，主动承担起了做饭的责任。任小素还在心里安慰，上天是公平的嘛，天才的侧重点总有不同，上天给了他一份独一无二的枪械天赋，于是就把他做饭的天赋给收走了。杨小锦一边吃饭一边问道， 最近有什么大事吗？ 任小素放下报纸说道， 江旭老师还是在发表他在61号的调查记录，每天都会放出一部分正面的信息，也放出一些负面的，交由读者自己去评判，但我猜整个壁垒联盟恐怕都会对人工智能要产生一些抵触情绪了吧。不过这报纸上说王氏正在调兵去北方，是为了草原吗？ 不会，火种与孔氏的战争并未结束，按照王氏的风格与目标来看，绝对不会错过这么一场大戏。草原上的敌人虽然击破了176号壁垒，但应该还没有被王氏重视。王氏很清楚，草原人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中原造成很大的威胁。 那就奇怪了。 这时门外响起刹车声，王润下车敲门。 你好，长官让我来接二位去一号基地。 任小苏和杨小锦起身推门而出。 走吧。 任小苏许诺杨安京三件事情，对方的第一个要求竟是带他参观，这种轻松的事情何乐而不为？而且任小素也很想知道王胜之打算干什么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